如夏花一样绚烂，这是来自朴树的生如夏花。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直接在屏幕下方来点歌就可以了，写一首你想点播的歌，还有一段你想分享的心情，或者想送出的祝福都可以。比如说今天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位朋友要送出生日祝福，我们待会儿连同歌曲一并的送上去。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喜欢一座山，他要点播一首王心凌的当你。昨天呢我们在三里屯买奶茶喝，朋友呢就拿着我的这杯尝了一口，哎呀，我是男生他是女生，喝完之后他还一副很不在意的样子，但是他不知道其实那一刻我特别的开心，因为他愿意喝我的奶茶就说明在他的心里面已经是把我当作是很好很好的朋友了。他的这样的一个举动让我们的距离又近了一点，来自王心凌当你。 我有一天我回到从前，回到最原始的我，你是否会觉得我不错？如果有一天会发觉我已经说再见，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唱，我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当你说今天的烦恼，当你说夜深你睡不着，我想对你说 好喜欢你知不知道啊。这里是北京上空唯一一档能够在午间来点歌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the happier song。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在这段片花之后，让我们跟随这段竖琴吉他，来听到这段故事。这是一位刚刚来到北京打拼的朋友。我叫周果，来自成都温江。毕业之后呢，我一直很努力地在找工作，但是发现专业对口的工作实在是太难找了，不是学历不够，就是工资太低了。所以 在和家人商量过之后，我决定北上，来到北京。为了省钱，我坐37个小时左右的火车硬座，晚上的时间特别难熬，无论什么姿势都很难睡着。当时觉得特别的委屈，才来北京不久，我只希望能够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 我在这里计算终点的距离，下一站有没有更期待的结局？见过去，看不看得见原来那个你和幸福的关系？路在弯，梦在转，错过的人已不在，以为我能习惯一个人的安全感。路在弯，爱在转，明知忘记很难，我一路上跌跌撞撞，却找不回拥抱的形状。眼闭上眼，看不看得见过去，看不看得见原来那个你幸福的关系？路在弯，梦在转，错过的人已不在，以为我能习惯一个人的安全感。路在弯，爱在转，明知忘记会很难，我一路上跌跌撞撞，却找不形状。付出过是不是就换得回希望？呼吸再乱，世界再宽，缘分毕竟再短。路再弯，梦再转，错过的人已不在，以为我能习惯个人的安全感。路在弯，爱在转，明知忘记会很难，我一路上跌跌撞撞，却找不回拥抱的形状。我一路上跌跌撞撞，却找不回拥抱 的。欢迎公众平台上的新朋友空白、马到成功、小菜还有 HA， 欢迎你们来点歌，写一首想点播的歌曲，还有一段你想送出的祝福或者是想念都可以。接着我们要送出的这份祝福是来自平台上的 Rain 思起，他说今天呢4月9号是我的一位姐姐过生日，突然发现春天过生日的朋友有好多啊，而且都是活力四射的人，很想告诉他在节目当中跟姐姐说一句我爱你，希望你每天都是快快乐乐的。当然了，这首歌来自周传雄的花香，要送给 Rain 思起他的姐姐，同时要送给今天过生日的朋友们，祝你们生日快乐。 方向的吹来，雨也跟着悲伤起来，没有人能告诉我

在心上。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 以前上学的时候，我记得好像在夏天，妈妈会在楼下跟邻居一块聊天啊什么的，然后我就会在旁边一直拉着她的手，或者说挽着她，就是害怕她离开我一分钟都不可以。但是现在自己慢慢的长大之后，到哪里面都是妈妈挽着我一起逛街逛超市，一起去到工作的城市来看一看。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最浪漫的事，来自邝美云的版本。继续来看看朋友们的点播。 Lucky 点播了一首林俊杰的歌，这是最近特别特别流行的一句话，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啊，就是出自这首歌。Lucky 说这首歌呢让他想起了高中暗恋过的一个男生，两个人一块去小吃街，一块去晚自习，回宿舍的路上呢还喜欢唱唱歌啊。现在 Lucky 是一个人在北京了，那男生去了西藏林芝，再见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了，但是想点播这首歌曲，再一次回想一下当时两个人一起走过的日子。醉赤壁， 落叶堆积了好几层，而我踩过青春，听见前世谁在泪雨纷纷，一次缘分结一次生，我今生还在等，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渡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策马出征，马蹄声如泪奔，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山城，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半眼神，你问经过是谁的心跳声，我那春秋一叹凝恨，你那千年眼神，是我最最坠入赤壁的伤痕，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渡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 相对的人，我怎么出声，马蹄声如泪奔，今世奔向的月光照进这山村，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相对的人，我怎么出征，马蹄声如泪奔，心事奔向了月光这相争，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 对，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人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他们跟我一块儿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影响，白天大部分时间天气以晴为主，风力较小，适宜户外活动。只是空气干燥，请注意及时补水。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西部北部有浮尘，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7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近日电影作品《爆裂无声》上映，豆瓣评分达到8.3分，《爆裂无声》电影原声大碟也于今天全网发行。此次《爆裂无声》的电影原声设计由新晋独立音乐人王宇波带领团队在爱尔兰完成全部录制，音乐情绪把控精准，富有国际化色彩，电影配乐极具实验性，爱尔兰音乐元素完美地贴合了画面的空旷感和故事基调的苍凉感。近日娄艺潇作为嘉宾空降好友杨宗纬的演唱会现场，在紧张筹备新专辑的档口助阵，和杨宗纬一起在首都体育馆为歌迷带来视听盛宴。娄艺潇在现场透露了自己5月份即将推出的新专辑计划，而在后台还把自己新专辑已经完成的作品播放给杨宗纬听，动人旋律让杨宗纬相当有共鸣，两人更随即向彼此邀歌，希望尽快能够合作推出一首新歌。目前娄艺潇的首张个人全新专辑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筹备阶段，不久之后便会和喜欢他的歌迷见面。唱作人金子晴近日推出新作《清明花开思故人》，用清新唯美的中国风浅浅吟唱，歌曲旋律婉约中含有淡淡的忧伤，让人听后不禁思绪万千。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欢迎公众平台上的新朋友徐工、洛北、还有栗子、还有 Ezra， 欢迎成我有姐真好，还有老朋友说句心里话，欢迎各位来点歌，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直接来写一首想听的歌曲就可以了。继续来看到在公众平台上的这位叫做王小花的朋友，他留言说，上周呢突然降温之后的第一次阳光灿烂，我们宿舍六个人一块儿去天津玩，大学时光匆匆忙忙就过半了，一起出游的机会也不会很多了，珍惜这段时光，也希望我们的生活里面永远都有阳光，也希望我们能够一直的温暖善良。王小花要点播的这首来自水木年华的歌，这是李健和卢庚戌合作初期李健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四月物语》。这首歌其实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那种想象和画面，比如说春花清泉，比如说长裙墨镜，比如说海浪骄阳等等等等。来听这首歌，王小花所点播的来自水木年华《四月物语》。 伴着你悄悄来临，不知不觉你占据我天空，像那风中花儿摇啊摇，晕眩的我沉醉在你的笑容里。

起，秋天好期待更替，凡事纠结的过不去，已云淡风轻。你不在北京，我不再属于那些仗着年轻还能在折腾的年纪。风流都生儿育女，父母也催我娶妻，时过境迁以后，我还一个人在你不在的北京。 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一起来点歌。在草仙编这段故事结束之后，公众平台上这首歌曲是来自程这位朋友的点播。他说一个人在家里面带宝宝很无聊，想点播一首刘德华的《爱你一万年》，送给在远方工作的他，祝他工作顺利，天天开心。 那是代表多想你一天，真善美的爱恋没有期限，也没有缺陷，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风球的地平线 拉